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2018年的暑假眼看着就要余额不足了，大中小学校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新的学期了。一说到开学，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啊，一到新学期的前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准备文具。现在的学生文具那自然也是比以前发达了不少，什么笔记本、单词本、便利贴、涂改液，五花八门，是应有尽有。不过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倒想跟大家聊一件最寻常不过的文具，那就是笔。读书学习离不开的一支笔，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这件东西，它的背后又有哪些发展的历史和故事呢？咱们接下来好好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个字从玉从竹，玉是个象形字，形容的就是一只手握着笔的样子。那竹字头呢，自然就是指的用竹子做的笔杆。古希腊古罗马曾经在木板上涂上蜡，再用铁棒在蜡面上划写来当作笔。古埃及和古波斯曾经把芦苇杆削尖了当作笔来使用。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国家的人们又主要用起了芦苇笔或者鹅毛笔。不过一说到咱们中国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头一件的文房工具自古以来就是毛笔。毛笔相传是秦朝监督修筑万里长城的大将军蒙恬发明的。不过从殷墟的研究发现中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用毛笔来写字了。只不过毛笔字不能长久保存，而那些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长久地保存了下来。中国有名的毛笔有很多，比如浙江湖州的湖笔，有着笔影之影迹甲天下的称号。不过今天要请出的这第一位主人公，他不是来自湖州，而是来自香港，他就是香港毛笔博物馆的馆长张红泥。张红泥师傅是清朝皇家御用制笔师张杨氏的第五代传人，他传承了在宫廷中被称为年影法的制笔方法。这种工艺光是大工序就有30多道，各种细枝末节的小工序更是足足超过100道。毛笔的毛一般用的是禽兽的毛，最早用过兔毛，后来又用羊、鼬、狼、鸡、鼠等动物的毛。不过还有一种毛笔用的是人的胎毛，做成的笔也叫胎毛笔。据说胎毛笔的历史从唐朝就有了，现在也有不少家长朋友会把自家宝宝第一次剪下来的头发制成胎毛笔，当成是一件非常具有珍藏价值的纪念品。做了几十年的毛笔，最让张红泥念念不忘的正是他一手承接并且起家的胎毛笔制作。做胎毛笔的工艺很复杂，首先是分毛脱脂，先把毛发样品分别盛到5只小碟上，再倒入适量的石灰粉和水，把毛发里的油脂尽快脱离出来。腌过石灰的毛发随后需要在水盆里过水梳理， 这道工序的目的是理顺毛发，并且把那些不适合做笔的没有锋的毛发绒毛清理干净。这么反复清理三次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毛发拉板。在薄薄的木板上，只见张师傅左右手紧密配合，一只手提拉，一只手按压，把在水中成团的毛发一层层的平铺在木板上，笔锋整齐排列，一致向外。接下来就进入最重要的步骤，扎毫，也就是把毛发捆扎成形。经过手指的揉搓推挤配合，一支胎毛笔的笔头雏形就显现出来。再用细线这么一转一勾一套，胎毛笔头被牢牢扎住，这支笔的笔头也就做好了。张师傅介绍，一支理想的笔头要达到圆、尖、齐、健四个特性，才能在写字的时候实现万毫齐利的手感。如今的学生们读书上学虽然是用不到毛笔了，不过仍然有很多的书法爱好者会为自己选上一支称心如意的毛笔，去亲近书法这门了不起的国粹艺术。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马上迎来开学季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开学必不可少的一件东西笔来展开。现在上学基本不用毛笔了，那用什么呢？铅笔、钢笔、圆珠笔、中性笔。这个时段就分别来说说这几种笔的诞生历史。铅笔、钢笔、圆珠笔、中性笔，我说的这个顺序啊，其实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笔诞生的先后顺序。这其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就是铅笔了。早在1564年，英格兰的人们发现了一种黑色的矿物石墨。当地的一些牧羊人发现可以用石墨在羊身上画上记号，受到这个启发，人们就把石墨切成小条拿来写字和绘画。但是石墨条很容易弄脏手，而且很容易折断。1761年，一位德国的化学家法伯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把石墨矿石研磨成粉末，用水冲洗去杂质，获得纯净的石墨粉，再把石墨粉中掺入硫磺、松香等物质，然后再将这种混合物加热凝固，压制成笔的形状，这就是铅笔最早的雏形。铅笔，铅笔，其实这个笔里面啊并没有铅，只是人们曾经把石墨叫做黑铅，才有了铅笔这个名字。最早的铅笔光有一个石墨芯，后来给石墨芯套上木杆外套的任务是1812年的一位美国木匠完成的。这位木匠叫威廉门罗，他发明的机械可以切割出长度5到18厘米的标准化细木条，并且能在细木条中间挖出一条刚好适合铅笔芯的凹槽，把笔芯放到凹槽内，再把两条木条对紧粘合，这就成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铅笔杆。直到现在，这种制作方法仍然是制造普通铅笔笔杆的标准流程。那咱们再来说说钢笔。钢笔呢，同样是一种诞生在西方的书写工具，它是以金属当作笔身，通过中空的笔管来盛装墨水，通过重力和毛细管作用将墨水流到笔头上，再用笔头进行书写。据说关于注水笔最早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10世纪，但是这种笔的发展很缓慢，推广使用的范围也不够广泛。早期的注水笔中墨水不能自由流动，写字的人压一下活塞，墨水才开始流动，写一阵之后又得压一下，要不然就不出墨了，这样写起字来当然是很不方便的。一直到19世纪初期，一种稳定出墨的注水钢笔被发明出来，钢笔才成为了一种广泛使用的书写工具。 1809年，英国颁发了第一批关于注水笔的专利证书，标志着钢笔的正式诞生。1829年，英国人詹姆士·贝利成功地研制出了钢笔尖。这种笔尖经过特殊加工，圆滑而有弹性，书写起来相当流畅。不过这种笔尖必须得蘸墨水来书写，写起来还是很麻烦。到了1884年，美国一家保险公司一个叫华特曼的雇员发明了一种用毛细管供给墨水的方法，笔尖就不用蘸墨来书写了。最早的能够自己吸墨水的笔则是出现于20世纪初期，最开始是挤压皮胆压囊来吸墨水，后来又出现了活塞上墨的方法，钢笔逐渐发展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 ABAB 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先说了铅笔和钢笔的诞生历史，在介绍圆珠笔和中性笔之前，我想再为大家介绍一位人物，他就是有着京城最后的修笔人称号的张广义先生。在东四南大街的东侧，有一家略显简陋的小店面，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广义修笔店几个大字。小店只有10平米左右，一个老式玻璃柜台摆在小店的正中央，里面摆放着各式钢笔。店铺的主人张广义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很多前来光顾的年轻人都喜欢称呼他钢笔爷爷。1947年，17岁的张广义开始跟着父亲卖钢笔，那时候的钢笔是个稀罕物，是响当当的幸福四大件之一，所以当时的中山装还特意开了个口子，就是为了让人们露出口袋里别着的钢笔。张广义跟着父亲卖钢笔，很多时候顾客拿来钢笔说笔尖摔坏了，或者是笔杆断了，扔掉又觉得很可惜，于是他就顺手帮人修修，慢慢的对修笔产生了兴趣。修钢笔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可以看，他就自个儿摸索，边学边干。等把钢笔的款式结构都琢磨透了，张广义的父亲就拿出积蓄给他开了这个店。张广义发现钢笔好用不好用全在笔尖上，于是他在笔尖上花的功夫越来越多，经他打磨过的笔尖比新买来的还好用，有些顾客买了新笔也会先跑到张广义这里来磨磨，钢笔张的这个名号就这样叫响了。初次去店里修笔的人可能会觉得张老爷子对陌生人有些冷淡，但他并不是本意如此，而是因为他会感觉顾客只是看了一些报道慕名而来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热爱钢笔。但如果顾客只是和他谈谈钢笔的细节，你就会发现他的眼睛里会放着光似的和你迅速熟络起来。广义修笔店有几个原则，钢笔爱好者都知道，能修就不换笔尖，能少收钱就少收，能不收就不收。这份承诺书的落款是1996年的10月，张广义也把这份承诺坚持到了现在。广义修笔店的墙上满满的都是顾客的肯定和奖状，一些知名的文人画家如果上门修笔，还会特意赠一幅字画，专门裱好了送到店里来。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张广义修钢笔只记得钢笔不记得人。曾经有位顾客因为感谢他修好了钢笔，送了一幅字画给他，到了店里张广义正在修笔，头也没抬起来，谁不记得了。顾客说明来意之后，张广义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他当时眼里只有钢笔，根本没留心眼前站的人是谁。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张广义的钢笔店搬进了东安市场。又过了10几年，他的店搬到了东四现在的店址。 后来随着圆珠笔、中性笔的相继出现，抢走了钢笔的风头。手机键盘的流行也让钢笔渐渐淹没在了时光之中。广义修笔店的客人越来越少，当初还在店里学艺的徒弟最后也都转了行，这家修笔行就只有张广义自己依旧还在守着。原来的广义修笔店是全天营业，但随着老爷子年事已高，店面的营业时间也从全天缩短到了半天，两个小时，到现在的一个半小时。店里的柜台上还贴着一纸告示，本人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拒绝接受一切采访，请您免开尊口。既不接受采访，待人又欠热情，慕名而来的一些爱笔之人不免失望。曾经就有位顾客在网上论坛抱怨，说自己就问了句能不能便宜点，张老爷子就不搭话了。有网友跟帖说，你还跟老爷子讲价呀。原来在京城玩钢笔的同好当中，跟广义修笔店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可是朝拜这个词。不过对于世人的褒贬，张广义既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说自己就愿意看见写字好看的人能用上好写的钢笔，至于写字的是谁，那都不重要。 每当我回忆起童年的时光，夏日的萤火虫三三两两，大人们坐在水塘边摇着扇子，谈论起十里来的西瓜便宜。其实最让我难以忘记，是我的爸爸会修钢笔，是永远过不完的书架和永远不用长大。其实最让写在纸上的自己，是满脸通红的十字你和妈妈假装生气。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毛笔说到了铅笔、钢笔，也跟大家聊了制笔人、修笔人的故事。那这会儿得说说圆珠笔和中性笔了，这恐怕也是如今不怎么提笔写字的人们使用率还能相对高一些的两种笔了。最早出现圆珠笔这个名称是在1888年，一位名叫约翰·劳德的美国记者设计出了一种利用滚珠做笔尖的笔，但他没能把这种笔推广成为广泛使用的商品。可能那时候的记者是写字最频繁的人了。同样是一位记者，来自匈牙利的记者拉迪斯洛·比罗立志要发明出能够代替墨水笔的圆珠笔来。为了避免粘稠的墨水堵塞笔头，比罗提出在装有墨水的管子顶端安装上一个能够旋转的小金属球。金属球呢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作为笔帽防止墨水变干，另一个功能是让墨水以可控的速率从笔中流出来。1943年的6月，比罗和他的兄弟向欧洲专利局申请了一个新专利，生产出了第一种商品化的圆珠笔，比罗圆珠笔。后来英国政府购买了这个专利圆珠笔的使用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圆珠笔由于它的坚固性和适应战场环境的能力，在军队中被广泛使用起来。二战之后，圆珠笔也传到了中国。再说到这个中性笔，这是一种很类似圆珠笔的笔，那为什么叫中性笔呢？其实这个中性啊，说的就是这种笔的书写介质，也就是墨。它的粘度呢，是介于钢笔的水性和圆珠笔的油性之间，因此它比普通的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是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中性笔起源于日本，可以说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廉价的书写工具。说起来关于圆珠笔，去年曾经有一条被广泛关注的新闻。 2015年1月在冬季达沃斯期间，李克强总理发现国外制造的圆珠笔很好用，特意问到中国制造的笔能不能做到书写这么流畅。2016年的1月，总理在参加一个钢铁煤炭行业的座谈会时再次提到，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圆珠笔的圆珠一直以来都是需要进口的。一支不起眼的圆珠笔在总理的两次发问之后，迅速成为了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原来这么多年，咱们用的国产圆珠笔，笔尖的圆珠一直都是进口的。圆珠笔的笔头不就是一个小圆珠吗？制造起来到底有什么难的呢？原来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20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5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1/1000毫米的数量级。笔头表面的粗糙度要求在 0.4微米，这样一个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超高的性能需求，既要容易切割，加工时还不能开裂，小小的笔尖考验着中国制造。不过在总理发问之前，科技部门已经发现了制笔行业的尴尬。2011年科技部就组织了125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计划，希望突破长期以来的制约中国制笔行业的三大瓶颈：不锈钢笔头、高端油墨工艺和相关装备。经过技术攻关，2014年年底，太钢集团终于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不锈钢线材。2017年1月，太钢又宣布，他们研发生产的不锈钢新型材料已经成功应用到了国内的制笔厂家，性能和进口产品水平相当。未来两年内，制笔用的不锈钢材料将有望完全实现自主化。中国终于能制出圆珠笔头了，咱们的消费者也给中国制造多了一份信心和支持。今天借着即将到来的开学季，我们聊了不少关于笔这种书写工具的发展历史和故事。其实工具并不是目的，一件趁手的工具还是为了学习和工作的更为高效。那节目最后送出一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也希望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在新的学期里能够笔下生花，学习更上一层楼。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